洛苏厄书第三章。洛苏厄清早起来，同所有的以色列子民由史亭出发，来到约旦河，住在那里等候过河。过了三天，官长走遍全营，吩咐百姓说：你们一看见上主你们天主的约柜和抬约柜的那位人，你们便由你们所住的地方起身跟着他走，好使你们知道你们应走的路，因为这条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。但在你们与约柜之间应相隔2000肘，不可走进约柜。若苏厄对百姓说：你们应该自洁，因为上主明天要在你们中间行神迹。若苏厄又吩咐司祭说：你们抬起约柜，在百姓前过河。他们遂抬起约柜，走在百姓前面。上主对若苏厄说：今天我要开始在众以色列眼前显扬你，使他们知道我要与你同在，有如我过去与梅瑟同在一样。你吩咐抬约柜的司祭说：你们一到约旦河的水边，就停在约旦河边。若苏厄又吩咐以色列子民说：你们前来静听上主你们天主的话。若苏厄遂说：你们由此可知道，永生的天主是在你们中间，他必从你们面前将克纳罕人、赫特人、西威人、培黎奇人、基尔加士人、阿摩黎人和耶布斯人赶走。看，大地主宰的约柜要在你们前面渡过约旦河。现在你们应从以色列支派中挑选12人，每支派一人，当抬大地的主宰上主约柜的司祭的脚掌，一踏入约旦河的水，约旦河的水就必中断，由上流下的水要停住，像一道堤。当百姓启程离开帐幕要过约旦河时，司祭抬着约柜走在百姓的前面。当抬约柜的司祭到了约旦河，他们的脚一踏入水边。原来约旦河在整个收割期间水常涨至河岸，水就停住了，由上流下的水像一道堤停在很远的地方，远至扎尔堂附近的阿当城，往下流入阿拉巴海及沿海的水已全退去。于是百姓在耶利哥对面过了河，当全以色列人在旱地上渡过时，抬上主约柜的司祭稳立在约旦河中的旱地上，直到全民众都渡过约旦河。